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nc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03集。 大长老，你没事吧？大长老， 几个剑气快的玄武堂修士连滚带爬的冲了上去，争先恐后的去献个殷勤，想上前扶一把，没料到这回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滚！ 大长老猛地一甩袖子，竟是敌我不变，将自己一伙狗腿子全部扇了出去。他已经多年未有敌手，万万不肯相信这毛头小子的修为会在他之上，一时间怒火攻心，险些走火入魔。他自忖天资已经是人间凤毛麟角、出类拔萃，这千年来更是苦修不辍，寒来暑往，从未有一日一时懈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修士能一掌将他震伤，那绝不可能，除非此人练过什么邪魔歪道的功法。 哪里来的魔头？以为你隐去身上的血气就能浑水摸鱼了吗？ 远远躲在一旁的矮胖修士见风向突变，忙趁机煽风点火。 我早就说他可疑，大长老，那南疆魔龙肯定与他脱不开关系。 程潜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本就不是善良讲理的人，之前也就是为了门派才不肯得罪玄武堂，此时勉强压抑的火气终于冲上了嗓子眼儿。 哼，好一个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不知道贵派门口那长尾巴的王八精还看不看得出自己是黑是白。 武镇，拿下此人，看他到索线台上还逞什么伶牙俐齿。 是。 外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身着黑袍的玄武堂弟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总共7749个人，一水的元神与准元神，真元彼此交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这大天眼阵乃是玄武堂压箱底的大阵法，放眼天下除了玄武堂，谁能凑齐小50个这样的高手当阵法中的棋子用？那49个黑衣修士齐声大喝，程潜耳畔嗡的一声，胸口似遭重击。纵然他肉身是聚灵玉所化，浑身的经脉也仿佛要被压榨了似的，双刃剑无边的剑意被这大阵一股脑的逼了出来，两相抗衡。此阵比不上天劫暴虐，却比天劫更加不留余地。程潜拼着被大阵真元撞伤，全力催动双刃剑，那凶煞之物在空中卷成一阵无坚不摧的旋风，将大天眼阵上的真元网撞了个窟窿。同时程潜强踢一口气，已将一口牙咬出了血。然而大天眼阵环环相扣，不过转瞬，真元流动间已经飞快地将那窟窿堵住了，反而是双刃被缠得结结实实，仿佛猛兽被绑住了四肢，拴住了利齿，无论如何也挣不开去。程潜蓦地抓住剑柄，左突右击，就是抓不到那一线生机。纵然是沧海横流，也抵不过天罗地网，大天眼阵的网越收越紧。方才被他偷偷放进袖子里的白缎发带仿佛通灵性，纵然傀儡符已经毁，却依然尽忠职守地发挥自己最后一点残余的清气，细细地循着他手腕散入经脉之中，像是某人婆婆妈妈不依不饶的守护。一瞬间，程潜忽然想起了年幼时与大师兄练剑时的事，手中双刃蓦地脱手，在最后一次被大天眼阵缠住的间隙中，一道蕴含在剑尖的剑气蓦地吐出，分毫不差地穿过了那张大网，打在旁边一棵大树上。那树枝微微一颤之后，蓦地疯长，结出大大小小晶莹剔透的冰花来。枯木逢春，开满冰花的枝条横扫而出，两个布阵的黑袍修士不察，被一起甩上了天。大天眼阵自外向内破了个斗大的窟窿， 这回是真的再也补不上了。扶摇木剑最后一式返璞归真中的枯木逢春一招，竟然对应的是一线生机，在此时助他破阵而出。然而就在这时，程潜腰间忽然一凉，他几乎有些难以置信地低头望去，只见他方才被大天眼阵划破衣服露出皮肤的地方，趴着一只指甲盖大的小虫子。那大长老在不远处双手掐了个奇怪的口诀，正带着恶毒的笑意看着他。谁能知道顶尖大能堂堂四圣身边的大长老居然会丝毫不顾脸面地施以这样诡异伎俩的偷袭。那虫子叮咬处升起古怪的麻木，飞快地蔓延过他全身。程潜整个人仿佛被冻住了，僵硬地随着双刃一同掉了下去。大天眼阵中一道真元狠狠地抽在他背后，他眼前一黑。中原之地有仙山，高耸入云，山间背雪，山下草木青华，半山腰上云雨随性。忽而来去，人行至其中，几步之内能遍览春夏秋冬。这山名叫做十洲山，比九州多一州，虽在人间，犹不似人间。民间又有天下十分胜景，八分在十洲之说。十洲山冠绝天下，钟灵毓秀，只可惜偏偏是个巨大的西陵池。周遭山水灵气被源源不断地卷入山间，一丝一毫也不外泄。修士们身在其中，不但无法修炼，反而会被山体不断抢夺清气。也正是因为这样，石洲山才一直无主。后来有几位大能联手在山巅立了一座锁仙台，添了大小禁制无数，专门关押各种穷凶极恶的人。锁仙台上有36道乾坤困龙锁，哪怕是万魔之宗被束缚其中，也是插翅难飞。此地自历日起斩杀过大魔无数，凶戾之气终年不散，周遭总好像飘着一层抹不净的血光，不远不近地环在周遭，好像古往今来那些个或死有余辜或含冤而逝的魂魄们久久萦绕不去，远隔生死，木然地看着过往尘世。程潜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知过了多久，他只觉自己后背针扎一样的疼，一开始竟险些没能爬起来。修为到了他这种地步，已经许久没有体会到皮肉伤痛之苦了。程潜深吸一口气，微微震动了一下，发现自己并没有被锁住手脚，困龙锁内甚至可以走动，只是真元全被困在气海之中，身体好像凡人一样沉重。双刃剑自然是已经被拿走了，程潜眼下是手无寸铁，且无缚击之力。他倒没慌，默默地在原地冷静了片刻，开始抬头打量起周遭。只见此地是一座空荡荡的大殿，四门紧闭，人在其中能借着36道困龙锁上发出的微光看清周围斩妖除魔的壁画，阴幽森然，很像传说中的锁仙台。腰间被那小虫暗算出的酸麻还没退去，程潜一低头就看见自己胸前的血迹，他整了整衣衫，不知多久没这样狼狈过了。其实程潜知道，如果不是大师兄绑在他身上的傀儡符，他是绝对拼不过那老东西的。可堂堂玄武堂大长老居然在偶然输了一阵之后便放下颜面偷袭一个后辈，也不敢再次正面交锋，让程潜觉得又可悲又好笑。有些人居高临下的时间长了，自己已经把自己束之高阁，容不下一点下坡路，久而久之，恐怕要活生生地吓出一肚子心魔来。只是程潜有一点不明白， 为什么那老东西还要千里迢迢地把我绑到所谓的锁仙台来？ 直接杀了岂不干净？ 程潜琢磨了一会儿，百思不得其解，便干脆撂在了一边。反正是来者不善，程潜倒不怕被关在这里，要杀要剐他都不在乎，只是担心他大师兄。那天真龙旗下李云的话程潜听进去了，而且一直记挂着。本来剑修生了心魔就很危险，他不敢想象大师兄感觉到傀儡符破再找不到他是个什么心情。于是程潜摒除杂念，一门心思地坐下来，努力调息内息，屡败屡战地冲击起周身的禁制来。就在程潜以你死我活的架势杠上乾坤困龙锁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身后说道： 哎，年轻人，别费劲了，我要是你啊，现在就躺下好好睡一觉。 程潜有些吃力地转过身去，见距他十丈远的地方竟站着一个人，也不知他是怎么进来的，正百无聊赖地绕着困龙锁溜达。那人身形干瘪，个头不高，还有点弯腰驼背，显得十分猥琐，脸上胡子与污渍黑得不分彼此，只有眼白干净的如鹤立鸡群。程潜虽然自己也不是特别爱干净，却依然被此君的邋遢震慑了。他好多年没见过将自己搞得这么脏的修士了。这人穿着一身破衣烂衫，还不停地抓耳挠腮，抓得别人看着他都觉得浑身发痒。修士身上要是有虱子，好歹也得是虱子精吧。那人大猴子似的往困龙锁旁边一顿，笑呵呵地打量了程潜一番，神叨叨地开口道： 不想睡啊？那咱俩聊聊天。小子，你们扶摇派现在还剩几个人了？ 程潜一愣，这人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却能在这种戒备森严的地方随意进出，还居然一口道破他来历，绝不简单。他犹豫了一下，颇为谨慎地问道： 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 哎，别叫前辈，我爱听。你们扶摇派那伙人不都是跟山间野猴子似的，向来没大没小的吗？不用跟我假客气，我叫几千里。 那人摆摆手回道。程潜目睹了他的袅挪蹲姿，感觉本派这猴子群当得很冤，而且几千里这个名字真是一听就感觉不像真名。那自称几千里的修士冲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 我听说你把杨德成那老鬼揍得满地找牙，弄得他恼羞成怒。很有出息嘛，小子。 杨德成是谁？ 就是卞虚养的大打手，那老鬼这些年嚣张的厉害，也确实该有人收拾收拾他了。哎，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越老越不是东西，都是叫肥生逼的。 此人话里话外都仿佛和玄武堂很是熟识的样子，程潜不免带上些许防备，默然道： 能被区区一个肥生逼成混账的人，难不成原来还是个圣人君子？ 你还年轻呢，这事儿与你说不明白。 几千里抓了抓后脖梗子，有些为难地摆摆手。程潜五心朝天，一边锲而不舍地用被困住的真元冲击周身禁制，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 凡人若是活到我这把年纪，武士同堂也有了。 你眼下资质非凡，境界一日千里，既没有娶过媳妇儿，也没有收过弟子，这样的日子哪怕你活一千一万岁也还是个年轻人。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天下人无论男女老幼见了你全都毕恭毕敬叫前辈，眼前凝神御剑四处跑的修士都以祖宗称呼你， 别人都觉得你的修为高不可攀，你却知道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离飞升越来越远，那才叫老了。 程潜愣了一下，转头对上那老疯子的眼睛，他这才发现那老疯子的眼睛极黑，像扶摇后山那不见底的深渊。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